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市11月7号启动试供暖，2022北京马拉松本周日开跑，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本才决定逮捕。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记者从北京市城管委了解到，北京市将于11月7号开始供暖系统试运行。试运行期间还将结合气象会商情况，根据气温变化确定正式供暖的时间。在试运行期间，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要求各供热单位加强对供热设施的巡检和热态调试，及时解决系统跑冒滴漏问题和系统平衡问题，为正式供热做好准备。国家林草局昨天印发关于授予北京市通州区等26个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决定，即已分别在2018年和19年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平谷区和延庆区后，本市通州、怀柔、石景山、密云、门头沟五个区再被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从2018年开始，市委市政府把创森工作纳入全市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形成了区、街道、乡镇、社区、村三级上下联动，各部门密切配合，市民广泛参与的创森格局，在全国率先编制实施了北京森林城市发展规划2018年到2035年，制定了符合北京生态、文化和历史特色的43项建设指标，全市14个创建区结合分区规划编制了10年以上的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这次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五个区，在森林资源总量、森林健康程度、绿色产业和生态文化等各个方面都结合自身区位优势，打造了各项亮点工作。通州区建成东郊森林公园、台湖公园等万亩以上大型郊野公园和森林湿地8处，全区大型生态休闲场所20公里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100%。怀柔区森林面积达到163971.47公顷，石景山区是全市第一个成功创森的中心城区，密云区积极开展森林健康经营，湿地面积16378.79公顷，占全市湿地面积的1/4，湿地保护率在全市排在首位，达到 98.1%。门头沟区自然保护地面积约365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 31.4%， 目前已知各类物种有2000多种。除了已获得称号的七个区，房山、昌平、朝阳、丰台和大兴区正在组织开展考核验收相关准备工作。除了中心城区的东城、西城，剩下的两个区海淀和顺义也将在2023年底前达到国家森林城市标准。 2022北京马拉松将在本周日开跑，主办方昨天开始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E3 发放参赛物品，众多参赛选手来到现场领取参赛物品。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衣服在哪领啊？ 衣服那边。 这次大概来了多少志愿者？ 400人吧。我们现在 在位于顺义区的新国展 E3 馆，现场很多身穿黄色运动服的北京马拉松志愿者，李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你好，给他呈个书。 好，这是小号，大号应该也没问题。 到那个芯片窗口。 您这个过程大概多长时间？ 不到一分钟吧。 就是拍个照，签个字。 对。 进入展厅，现场共有44个领物窗口，参赛选手按照各自的号码找到对应窗口，提交本人签署的健康安全责任承诺书，验证人脸录入信息，领到属于自己的一大一小两个号码布和官方手册。参赛选手杨春光从进入展厅开始，不到10分钟就拿到了他的参赛包。 参赛包、选手号码布、参赛服，还有两个北京马拉松的 logo 的口罩。 在接受采访时，所有选手都非常兴奋。 挺意外的，以为会取消。 能办确实不太容易。 40年，今年的北马还是挺有意义的。 很多三高的比我跑步都好了，就慢慢跑呗。 相当于好朋友的一个大聚会，跑的比赛多了，相互就认识。 就是用跑步的这种方式来排解一些生活中的压力啊，它会让人充满了一种正能量，而且每个跑步人你就看吧，他自带光环，眼睛都是放光的。 记者遇到了73岁的选手关景学。 马拉松我总共跑了60多场，北京马拉松我跑了14届。我这个愿望就是北京马拉松争取进一次3小时。我上一次进3小时的时候是2012年厦门马拉松，间隔10年，我想再突破一下自己的最好成绩。 如果是这次破三之后，就是我们全国第一个73岁能破3个小时的参赛者。 对，可以这么说。 除了未能参赛感到高兴，参赛选手赵先生更看重的是赛事提振社会信心。 就是快啊，特别快，能把这个局面组织得这么好，已经是体现出这个主办方的这个良苦用心了。我们希望通过这个2022北京马拉松的这个举办呢，就是给大家传递一个正方面的信息，就是说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近日市发改委委托第三方机构清华大学、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相关行业专家，对节水和水环境综合治理、大气污染防控、替代能源生产、交通运输、减碳固碳等8个领域共85项申报技术进行评审。经书面材料初审、企业答辩、专家集中评审、相关部门合议，推荐了51项技术拟进入本市创新型绿色技术推荐目录。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进博会各大展区布展已经全都结束，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也准备就绪。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这里是第五届进博会的展区现场，所有的展品已经就位，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清扫。6大展区已经全部布展完成，来自全球数百项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将在这里集中亮相。 284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将参加企业展，数量超过上届，回头率近90%。本届进博会新设了农作物种业专区和人工智能专区，同时优化了能源低碳及环保技术专区，拓展了创新孵化专区。技术装备、消费品、医疗、汽车等领域的150多家初创企业将进行集中展示。全球15大药品巨头首次齐聚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全球10大医疗器械企业也集体亮相，将展示医学影像、生命科学等细分领域的前沿科技。服务贸易展区不仅吸引了大量来自咨询服务、国际快递、供应链等行业的龙头企业，还新增文娱游戏参展品类。新品发布平台准备就绪，虚位以待。进博会期间将举行94场发布活动，超100件全球首发、亚洲首展、中国首秀产品和服务将在这里悉数亮相。与此同时，进博会服务保障工作也已经全部到位。此外，线上点餐功能、标识指引体系、服务设施也已经全部调试安装完毕。第五届进博会将以一流的服务迎接8方来客。 第二届碳中和国际实践大会将作为今年上海进博会的配套论坛，于11月7号上午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和北京歌华大厦同时举行。本届大会由发改委、国合中心、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协会、中国欧盟协会、丝绸之路城市联盟、北京丝绸之路合作与发展促进会、中国报关协会、能源基金会等机构共同主办，聚焦新形势下的中国双碳之路和国际合作。这次大会是主办方贯彻落实中共20大关于建设绿色中国、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总体要求的一次重要行动。届时，赵鹏高副司长将代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表主旨演讲，全面阐述新时代中国双碳之路。到会嘉宾也将从多方面研讨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的双碳工作和双碳国际合作。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本才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张本才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国华涉嫌受贿滥用职权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对李国华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一级优。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我不认识你，但我知道我的幸福晚年有你的帮扶。 我不认识您，但我知道我的快乐童年有您的救助。 扶老救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与爱同行。 小李啊，我家的燃气表老滴滴滴滴的响，你知道怎么办吗？ 张爷，您可以联系咱们社区的燃气安全管家上门看一下。 什么是安全管家呀？ 就是北京燃气为咱们社区设置的服务专员。 这么好呀？ 那是当然，您有啥燃气问题都能咨询他们，买燃气灶具都能找他们。 那感情好， 北京燃气安全管家，服务好更专业。 今夜有我陪护，感悟城市温度。FM 95.4，北京广播电视台故事广播，每晚8点到12点直播互动陪伴，围观大咖故事，聆听夜间心情，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故事广播，就在听听 FM。 以上为广告时间。 传递榜样精神，汇聚榜样力量，欢迎收听北京榜样广播故事展播。本期为您介绍2021北京榜样垃圾分类的国企榜样徐超群。徐超群是中海实业东直门海油大厦管理分公司副经理。2020年5月1号，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作为一名国有企业的基层管理人员，如何将垃圾分类实施落地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为明确垃圾分类工作怎么干、干什么、干到什么标准，徐超群牵头制定了垃圾分类实施方案，从实施目的、使用范围、编制依据，再到职责分工、时间节点、管理要求等，包含7大类19项内容，同时同步更新各类管理制度，保持了垃圾清运工作合规稳定运行，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提供有效遵循。此外，他还制作垃圾分类宣传手册，设计并制作垃圾分类标识，将垃圾分类小程序分小萌设计在标识中，同时在大厦办公室内指定位置放置4色桶，对大厦办公室内原有1600个垃圾桶进行重新分类摆放，从源头引导客户正确投放。自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以来，徐超群认真总结，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摸索出一整套可复制的工作方法，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发挥了国企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后续的工作中，徐超群将不断持续改进大厦垃圾分类工作方法，结合先进垃圾分类处理技术，进一步聚焦到分类减量工作中，使垃圾分类工作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 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传递榜样精神，汇聚榜样力量，欢迎收听北京榜样广播故事展播。本期为您介绍2021北京榜样青年社工王静超。王静超是昌平区霍营街道霍家营社区社工，主要负责社区垃圾分类工作。为了让垃圾分类宣传深入人心，王静超先后开展垃圾分类形象设计、小手拉大手等特色创新工作，并创作了唱跳节目《一起来分类》，多次受邀参与区级宣传活动。在王静超的影响下，社区兴起了作诗热、快板热，居民通过作诗、快板、朗诵等文艺表现形式表达出对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的认可。为了从家庭源头出发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王静超组织开展京北小卫士、京北丽人志愿服务队、最美家庭垃圾分类活动。京北小卫士每日早晚同家长到社区垃圾驿站投放垃圾，从称重到投放均亲力亲为，充分发挥小主人翁意识和榜样效应，向成年人展示了良好的垃圾分类参与行为。最美家庭产生了家庭和家庭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带动的良好作用，从而在辖区范围内形成投放垃圾比学赶帮超的积极氛围。京北丽人通过参与统钱值守，助推垃圾分类工作。在王静超的带领下，社区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王静超知重负重，敢于担当。作为基层工作的开拓者和奉献者，他迎难而上，挺身而出，勇挑时代重担，争做时代先锋。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近年来，首都文明办持续深入推进微蓝北京专项行动，大力倡导三绿色一志愿环保理念，引导市民群众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